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医啊？就好比说，黄承毅先生，那个黄承毅是杨梅对不对？杨梅的黄承毅老师，他不是在书上有提到一个陈士铎的方子，叫做什么？阳火著名汤，对不对？就是什么治近视眼的，就是一个人会近视是肝阳不足嘛，那所以呢，他就补肾阳啊，补肾阳补到很够以后，就会肝阳就会旺起来，然后近视就会好啊之类的啊、哦，那之类的那种方子，就是父亲煮那个派的方子，那这个父亲主的这个思维呢，在当时其实也不是非常被中医界所接受的，可是呢，父亲主的医学后来有一个人他开始使用那一套东西，就是有一个医生叫舒驰远啊，舒驰远也写过一本《伤寒论》的注解，写的也我觉得很好看。那这个舒驰远他的学生齐秉惠在四川开业，那这个齐秉惠呢，他就真的就是把《伤寒论》的系统跟父亲主的系统加在一起在用。那舒驰远也有这个调子，他们师徒这样子。等一下，舒驰远是齐秉惠的师父还是太师父啊、哦？对不起，我有点记不清楚了。那然后呢，到了齐秉惠写的书，所谓的《齐氏医案》啊，他就出现一些内容啊，那个内容是中医比较少人讲的。比如说，齐秉惠他的书里面就会讲到说，附子其实可以分成生熟附子不同的用法，比如说。熟附子我们拿来补阳气，那生附子可以把这个阴寒的这个湿破掉。那这个生熟附子讲法有这种讲法，其实在历代的本草书，生熟附子没有特别这样子在分，熟附子补阳，生附子破阴这样子。可是他这样子讲，而这个论点也就是非常类似于现在在美国开业的那位倪海厦医生的论点，就是等于是齐秉惠在中医史上是跟倪海厦先生的那个思维很像的一个人。人啊，那他的这个论点呢，开始他就开始从这个角度，他开药开始比较会开阳药、开热药，就是所谓的姜桂附。那这样的做法在四川当地呢，慢慢形成一种学习的学医学的氛围。那到了，而且四川这个同学知道，这是附子的产地嘛，对不对？啊，就是姜油就买得到嘛，就成都旁边的姜油嘛啊，那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呢，四川在当地呢就有一个经方派的医者、哦、开始很重用这些姜桂附之类的热药，那就是正清安，也就是我们说的正火神啊、哦，火神派的开山祖师。那为什么叫他火神派呢？因为一般的中医其实开药没有开到那么热。那他们这个论点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人其实很多病变它都不是在于阴虚啊，不一定是在于阴虚，而是阳虚。那火神派的论点就是说，这个宇宙阳的部分比阴的部分大很多、哦、所以补阴有上限，补阳无上限、哦、大家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像这个，那为什么会阳虚？我想像明朝末年产生了赵养奎的阳火派，不过赵养奎的阳火派只是叫人多吃八味丸什么，那个还是一点点的阳啊、哦，八味丸里面的阳占的很少了一点点。可是到了正清安啊，正火神呢，就叫人吃很重，比较重剂量一两左右的那个附子了啊，一两二两就这样会这样用了。那到了现在的那个大陆，已经是第四代的炉火神了，火神派第四代炉火神。那炉火神他在他的书里面，那本书叫做《扶阳讲记》啊，可能各位同学在大陆书店可以买得到，或者是网络也可以下载得到一些内容。那这个《扶阳讲记》呢，他就在讲说，其实就是这个时代啊。地球人很难不阳虚，他提出九个理由啊，比如说吃太多抗生素啦，或者是什么晚上不睡觉啊，不养阳气啊，或者是什么地球环境大家都喜欢把地球里面的能量挖出来用掉啊，所以地球都在阳虚啊什么的，就是很好几个理，他有很多，但他的九个理由我觉得都很正当很正确，所以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一个阳虚的年代。那就像赵养奎是明朝末年，那正清安是清朝末年，就是那种国运啊非常衰败啊，就是那种人类不管做什么都好像搞得很不愉快那种情况，就会有这样的能量状态出来。那这个火神派呢，火神派呢，它到了今天的火神派跟清朝的火神派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主要是啊，清朝的时候没有国家法律规定啊，附子一定要用生的还是熟的。 但是现在呢，有国家的这个对于综艺的管制了，所以在大陆你如果要用在有就是合法的医院，你要用生附子啊，他们会觉得这个药典上面写的是大毒的药啊，那所以用了生附子是被禁止的，所以呢就会开始火神派的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开始用大量的泡附子来代替生附子。比如说我们要破阴石，往往三钱五钱的生附子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疗效，可是呢现在的火神派的人呢，他们如果要破阴石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泡附子呢用60克、100克、120克、300克，甚至到600克，这样子用下去之后呢，用很多的阳气把你的阴石挤出来，而不用生附子直接就把它卸掉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生附子是一种泻药，不是补药啊，熟附子才是补药。那所以就会变成这种附子的量用得很惊人的一个现象。那这个是目前为止呢，这个就是火神派。其实呢也可以算是我们金方派到后来面对某个时代啊，面对某个时代的人会产生的变种。就像我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阳虚阴实的时代，那是我学生跟我讲的，我后来听他这样讲果然都觉得很对啊，就是就可能大家看到一个人就会觉得先注意他身材好不好啊，然后但是先不会先注意他人品好不好啊，对不对？就是啊，大家都是能量的那个关注点都是比较在有形的东西上面嘛，对不对？所以想到事情就会考虑事情，就会想到这件事情有没有钱啊，对不对？而不是想到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啊，啊，就大家都活在比较阳虚阴实的状态。那在这个中医的这个演变的过程里面啊，所以火神派也算是金方派。而我每次呢，我教书的话，或者我自己读书，我都觉得火神派是金方派面对某些时代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种应变措施。可是它本身不是一种派。它的底子还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这个金方派的底子，所以我比较希望我们读书是把这整块版图把它学习清楚，而不是去学一些怪招啊，像什么病都要用附子，那样子也很奇怪。就像我有一次看到大陆网站上面，好像是那种也是很喜欢用热药的那种人啊，帮人家建议吃药，那我就觉得，哎，那个人不是那个病人不是得的是胸痹吗？胸痹就是这个地方啊，胸口里面有很多湿大大的痰水结在这边，所以胸口会闷痛。那胸口闷痛，那张仲景的用法是比如说要用瓜蒌石啊，连瓜蒌子一起打碎吃下去，就可以把这些痰水拔掉。那个是瓜蒌石是一种凉润的药，那可是我看到大陆那些比较倾向火神派那种民间中医哦，好像还是一直开附子，一直开附子，那好像不太对啊，就是整块版图好像有点不太不够了，那只在用一些补阳的药，那这样子在技术上面还是有一点问题的。那至于说这个五脏相传的那个派呢，我想就是反正台北也有人在教嘛啊，这个萧胜阳教授吧啊，就是同学应该打听一下也打听得到。那如果同学有对那一派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学，那反正我们这里到下礼拜之前都还可以退费嘛啊，所以拿了钱就跑，不用客气。我是觉得这个中医哦，这块实在是太大了啊，就光是其中一小块都学不完了，所以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那至于说现在有所谓的中医界有所谓的伤温之争，有没有人听过呀？就是所谓的伤寒派跟温病派的对立。那伤寒跟温病的对立其实是一个到今天为止早就该结束的一个对立。就现在如果还有人在做伤温之争，其实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因为温病派的用药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用很多寒凉药，这同学有没有听说过呀？因为这个病是温热性的病嘛，所以我们要清热退火，这听过吧，对不对？那伤温之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伤寒我们都说是感冒嘛，对不对？是病毒性疾病。可是我们人呢， 在感染病毒性疾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并发细菌性感染呢？有可能，对不对？那如果并发了细菌性感染的话，那细菌性的感染是一种发炎，对不对？那发炎我们是不是要用消炎药、杀菌的药？所以那无论是杀菌或者是消炎的药，几乎都是寒凉的、啊、对不对？那这个纯粹的感冒叫伤寒，那感冒并发了细菌性感染的叫温病，这样子很简单嘛，对不对？现在听了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他之所以会觉得会让中医界变得那么的混乱，主要是我们现在的人很清楚病毒跟细菌是怎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古时候的人分不出来，所以会感觉到那个感冒而有并发症的那些患者好像不像是《伤寒论》讲的那些东西，因为《伤寒论》是治病毒性疾病的，而温病是细菌感染，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了那当然我们拿的这个本子啊，这个不知道是假书还是真书的这个桂林古本啊，那因为我到今天不知道桂林古本是不是真的假，就是桂林古本里面是有一个温病篇的啊，就是意思就是如果桂林古本是一个真传的话，就代表张仲景的书因为少掉这一篇啊，所以才会后来不知道怎么医，不然其实张仲景就会医的。但是总而言之，我们中国历史中医史上面是没有张仲景是没有留下医温病的资料了，因为没有，所以后代的医者都会努力的为这个补破洞。因为流行性疾病有的时候是细菌感染，还不一定是感冒嘛，对不对？可是古时候的人哪里分得出来啊？就是流感跟霍乱跟鼠疫跟什么，这怎么分，对不对？都是流行性疾病啊，对不对？所以古时候人是分不出来的，那只是知道有一种病，一种流行性的那种很像传染感冒的病，它的调子跟伤寒论那个整个系统是不合的，或者说合得到一点，但是合不到全部。因为病毒有病毒的传法啊，这条经传那条经，可是细菌有细菌的感染路径，那个跟病毒的感染路径根本都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温病派。所谓的温病其实不是派，温病是伤寒里面的一个缺掉的一块东西的补强程式啊。那可是到后来呢，到后来好像可能是清朝初年的时候真的比较流行温病也说不定，所以就渐渐大家都习惯用这些清热的药，就是反过来变成用温病的药去治感冒了。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得很麻烦。那到后来的话甚至有一些医者就会说，哦，南方天气比较热，所以不会伤寒，只有温病。那其实这个话我们都知道没有这回事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会感冒的，所以那个话其实很无稽啊。到今天我们的伤温之争就早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已经定义都已经非常明确了。那这是我们大概知道的一个中医史。那至于说温病的这种研究呢，在清朝的时候除了这个吴又可写了温病条辨之外，还有一个叶天士他写了温热论，那些都是研究温病的一些论著。可是你说叶天士虽然写了一篇温热论研究温病，可是叶天士本身是一个经方开得非常好的人，所以他也只是在开经方或者用这些经方的道理之外，他发现还有另外一种疾病，好像过去的医籍医书没有讲的很多，所以他就提出来讲一讲，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让人觉得很荒芜的争论啊！就竟然现在很多很多外面的医生呢，既不会用伤寒论，也不会用这些比较暖的药啊。那这个现象我就觉得张元素造成的那个分水岭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吧。那至于说温病派的存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回事啊，同学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比如但是温病啊跟伤寒会搞不清楚，就是真的会有这种事情了。好比说我们说如果你喉咙痛，那喉咙痛如果你把到你的脉是很宏大有力的，我们就知道这是细菌性感染，对不对？可是如果 你是扁桃腺发炎，然后脉很沉细的话，那你说那个扁桃腺在那边痛，在那边烂，它到底有没有细菌啊？这就变成一个很暧昧的点。我就说我的话通常都是从少阴的那个伤寒的药开启，就是如果它是脉是细的话，我就不当它有细菌感染，就细菌感染白血球会增加，那个脉会变得很宏大，这样很红而滑，就比较 有力的那种。那但是光是一个少阴病的扁桃腺发炎，其实你现在随便丢给一个中医叫他说这到底是温病还是伤寒，其实很难讲。那但是有些事情可以确定是伤寒不是温病的，就是比如说非典型肺炎。因为非典型肺炎它为什么叫非典型，就是因为这个感冒会让人的肺整个烧坏，可是在肺烧坏的过程里面，这个人的白血球是不会增加的，所以它代表它没有细菌感染的。那没有细菌感染而会烧坏肺的一种感冒，那这个那当然是伤寒啦，哦，不会是温病。可是啊，如果看那个时候大陆什么因应 SARS 什么公布的方，那什么金银花啦，什么板蓝根啦什么的，那全部都是消炎杀菌的药啊。所以就是那个东西其实很糟糕，就是他没有把这个疾病划清它的归类，就是属于伤寒的疾病为什么要用到那些温病的药，那就是医生在乱来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杀细菌的药跟对付病毒的药根本整个系统就不一样了。所以啊，就是这个是跟同学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可能会带到的一个大纲啊。而这个大纲呢，我要跟同学说的是我们这个课程希望带给同学的是啊，同时我们有经方派跟实方派的观点，就我们心里头会分得出来这个归经理论、五脏理论是一个系统，六经理论是一个系统，那我们两种系统的骨干我们都把它学起来。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看到任何一本方，任何一个方子，你大概都会知道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解读它、去消化它。就像这个五脏阴阳虚实派，他们用药其实根本没有在管用的是经方还是实方了，他只要知道这个药能够作用成怎么样，他大概就可以把它拿来用了啊。那个根本没有经方或者实方的这种严格的划分。那另外呢，像是很多医术很好的医者啊，尤其是当代近代的很多人，他都是同时傅青主派跟张仲景派都学得很好。那我会觉得这两派的确有它很互补的地方，就是加到一起可以增进功力的。有些张仲景漏讲的傅青主会讲，那这样对他们有一个 很好的互补性。就像是杨梅的黄承毅先生，或者是那个大陆的岳美中先生，还有一些医术很好的医生，他们都是这两派的功夫都会的。那所以我们就也把这两派的功夫都学起来，因为这两派的功夫互补性很强，可是呢又不会互相冲突啊，所以就可以用这样的，我想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那这是大框架来讲是做这些事情。那么那至于说针灸的部分啊，那同学你们真的别指望我啊，现在几位国宝级的针灸大师还没有谢世啊，对不对？有些同学他们都已经跟周佐宇先生学了一套回来了，对不对？有没有人周佐宇先生的学生啊？这一班没有啊，礼拜六班就很有啊。那我大概讲到什么针灸下课都有这些好心的同学来告诉我说，老师你刚讲错了啊。所以那还有好像还有一位钟永祥医师哦，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但他的那个什么，他的一些中医的针灸的笔记啊什么的啊，那也是都可以，好像还是有办法弄得到。那所以因为针灸大师太多，所以我在针灸上面我想我会带到，但是大概不可能把同学教到多好吧啊，这是一个，因为不是我擅长的地方。那另外呢，在下课前啊，最后一点，在这一堂课结束前，我要跟同学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中医啊，我希望同学要试着，我们要试着做到，让我们自己活在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里面。那这个正向的心情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说，虽然我们知道 中学中医是可以治病的，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人生的目的并不是在跟疾病作战，而是要让我们自己活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所以我希望学生我希望同学能够在这课程里面，我们好好的把握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健康的方法，而不是在想说我们要学会什么伟大的方啊，这可以治淋巴癌，那个可以治什么癌哦。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心情上面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当我很怕谁谁谁会讨厌我的时候，我因为怕对方讨厌我，然后努力去做一些事情让他喜欢我，结果结局都是很悲惨的。同学有没有过这种人生体验？就是以怕为动力，往往都会让整件事情走到一个很糟糕的局面去。所以关于身体的健康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比如说西医也会讲说是当我们的人啊很害怕自己重病或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免疫力都会变得很差，那免疫力变差了，那癌细胞就把我们吃掉了，对不对？所以做人要活得不害怕，不受害怕所控制，这个是比较根本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根本的心了，只在那边把疾病当成一个敌人，然后去跟他作战，我觉得好像什么地方缺了一块很重要的东西，那真的会因此能够变得比较健康吗？就很难说啊。那就像，而且这东西不是一个所谓个性善恶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西医家庭长大的人小孩，那我的朋友也有一些是西医，那我常常觉得你要说西医没有爱心吗？我觉得西医都是很有爱心的人，就是好像就是很会为病人着想，就是很喜欢付出他的爱心。可是因为西医的整个思维逻辑已经是放在负面的地方了，就是怕你会坏下去，以至于他的疗效好像也就变得蛮差劲的哦。其实西医也很清楚，就是他们能做的就是他们做的那一部分，那剩下就靠病人的生命力了嘛。病人的生命力够就会好，那不够就不会好，那他们也是各安其分啊，就是大这样子而已。那相反的，同学知道说比较起那些看起来很有爱心的西医，其实那种会说啊什么啊，你要听西医就回家去死吧，不用再来找我了，那种中医还是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这东西无关乎善恶，这个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动机跟动力要分清楚。那我自己觉得啦，如果我们是爱健康这件事情而去学习中医的话，整个过程会很快乐。可是如果我们是用怕生病去学习中医的话，那这个过程会很不快乐。就像比如说在大学时代啦，跟一个我其实不是怎么很喜欢的学妹交往啦，那我每天都在计较说今天当司机，明天当驼兽，后天当心理咨商员，真的是不值啊，就是会有那种很不甘心的那种负面的想法出来。所以我们学中医的话，要让自己我觉得要学得开心一点。而学得开心呢，我自己的诀窍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急。如果我常常会有的时候有人他要来问我说他的病应该怎么办，那我当时分成两种，一个是这个病我已经知道怎么医了，那我就会说好，那不然我帮你医。那如果这个病呢我不会医，我就会去问说你这病大多久会死啊？但如果是那种不会死的病，那你再等我5年8年好不好？因为我医术可能会慢慢进步嘛，终有一天我可能会忽然想通你这怎么医，那时候我再帮你医好不好？那反正现在这病就留在身上还可以嘛，他就觉得没关系。但如果他说不行啊，我3天2个月就要死了，那怎么办？那这个电话给这叫彭义俊啊，这叫黄晨怡啊，他可能在美国叫尼海夏啊，那你赶快去找他就好了。就是我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太会为了某个病人去特别去努力抓住什么医术，因为我认为这样子对读书来讲那个效率很不好，就为了某一个病人专帮我去看一大堆书，然后弄得心里头很乱。 然后也没有学到太多东西，我宁愿就在一个我很基本的这个读书计划里面这样慢慢进步慢慢进步。那有一些我前年大前年不会医的病，到现在其实看到了随手就医好了，就是医术是一个可以这样慢慢积累的。可是如果你急着要医一个什么病，然后特别要学一个招数的话，往往对于整体的学习哦，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是有一些打扰吧，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的课呢就这样子温吞吞的这样子教。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积累的功夫啊，就是我们认识了这个整个中医的环境，认识了这个框架，然后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去把它累积上来，这比较是我自己喜欢的读书方法了啊。所以跟同学先讲一下，那我们先下课个10分钟再继续上啊。